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62集，林。展昭抱着小四子，拽着萧良继续赶路，不让俩小孩再说什么圆房之类的话题了。可是不说归不说，展昭想想还是觉得不爽，多多就这么被白云帆骗走了。展护卫瞬间有一种自家闺女被骗走了的郁闷感。 不行， 展昭加快脚步，想着怎么的也得跟白玉堂讨个说法。白云帆竟然拐他家多多，而且还是生米煮成熟饭了，成何体统？以后生出来小马一定要跟他家多多姓。展昭拐过大街，就快到开封府的时候，看到了街角一抹熟悉的白色身影，就见白玉堂正站在街边的一条巷子口，低着头不知道在找什么。不远处的开封府门口，殷侯抱着胳膊靠在门边，天尊坐在台阶上拖着下巴，二位老人家正看着白玉堂。 是白白，妈妈，白白换新衣服了。 小四子伸手一指白玉堂，展昭第一次见白玉堂穿这一身，估计是换季了，陆雪儿给他送新衣服来了。 白白这身好好看。 嗯，这只美貌的耗子，看在脸和身材的份上，算了，不跟他计较了。话又说回来，多多也不算吃亏，白云帆简直是马中白玉堂，我要是找白云帆麻烦，多多说不定还不愿意嘞。女生外向嘛，能生匹小马出来也是好的。 胡思乱想着，展昭已经走到白玉堂身后不远处，白玉堂似乎没发现，依然认真在找东西。 白白在找什么呀？ 展昭也不解，再看看两边楼上站满了各种大姑娘小媳妇，脸红扑扑围观中。白玉堂平时也算深居简出，大多时候都和展昭一起在外查案，上一趟街也是行色匆匆，今天怎么站在街上随便看呢？ 我爹就说白老五是真帅哥呢，瞧瞧这款条顺盘子正。 展昭本来正愣神呢，听到之后张大了嘴看萧良。 小梁子，什么叫条顺盘子正？是场面的黑话吗？ 谁晓得呢，大概是说面条盘子什么的，反正这话用来形容人好看。 小梁子嗓门挺响，四周不少路人都笑了。展昭就见白玉堂都回过头来了，有些无语地看着他们一大俩笑。那头殷侯摇头，小梁子再跟赵普他们那一帮人混下去迟早变流氓。天尊则是乐得跺脚。 条顺盘子正。 玉堂，你干嘛呢？ 展昭走到白玉堂身边，楼上原本就闹哄哄的姑娘们这会儿更开心了，小声议论。 我就说只有白五爷展大人没在呢，这不来了吗？ 他俩站一起就是顺眼。 你看他们说话了，说话了， 叫玉堂了。 我也喜欢听展大人叫玉堂。 啊，我听说啊，白五爷管展大人叫猫儿。 呀，好甜 啊。展昭叹气，还挂在脖子上的小四子跟楼上姐姐们挥挥胖乎乎的小手，瞬间群情汹涌。 哎呦呦，小四子， 快来给姐姐抱抱。 以后准看不准摸。 小四子鼓起腮帮子，四周围沉默片刻，随后再一次更加吓人的群情汹涌爆发了。 哎呀，准看不准摸哦。 团子站起来了。 小四子好不容易硬气了一回，见人多赶忙又缩回展昭怀里去了。展昭见四周围闹腾的都快赶上皇宫饮宴了，又瞧了白玉堂一眼。 这身白衣服是不错呀，瞧白耗子这身材，肩宽腰窄，腿又长。 一想起刚才小梁子那句条顺盘子正，展昭就眯眼拽着白玉堂回府。 你站大街上干嘛？回家。 白玉堂无奈被展昭拽进了开封府，殷侯和天尊尾随进去，小梁子也想进门，余光却瞥见了地上的石板缝里似乎卡着个什么东西，亮晶晶的。小梁子眨眨眼，蹲下抠了两下，被他从石板缝里抠出来了一小片铜板大小的薄薄的蓝灰色的指甲片一样的东西，还是玉片，感觉挺硬的，又有点韧劲儿。小梁子拿起来对着半空中的日头一照，发现那甲片上还有一圈一圈的纹路，似乎是螺纹。小梁子搔搔头，觉得好似是哪儿见过，随后想起来了， 哎呀，这长得挺像鱼鳞的呀。 不过萧良没见过这么大的鱼，只知道看着蛮值钱的样子。刚才白玉堂会不会是找这个？貌似挺贵，倒是符合白玉堂的品味。于是小梁子攥手里了，溜达进开封府，准备给白玉堂看。如果不是白玉堂的，那他就留下了，一会儿钻个眼儿，穿一根红绳给小四子做书签。回到院子里，展昭都没回喵喵楼，拽着白玉堂就问， 吃中午饭了没？ 白玉堂愣了愣，随即摇头，他今天光顾着忙了。 怎么你一个人都不知道吃饭呢？ 于是展昭拉着白玉堂去吃饭。 吃完饭咱们就进宫，下午探四海殿。 围墙都拆掉了？ 嗯。 展昭边拉着白玉堂往厨房走，边摸鼻子， 我闻到甜酒酿的味道了。 甜酒酿？ 天尊眼睛一亮，拽着殷侯往厨房走。殷侯不开心，他家外孙回来就只顾着白玉堂，都不跟他说话。小四子拉着小梁子要去马厩给多多喂枣子，小梁子一看到小四子就什么都忘了，顺手将那枚鳞片往石桌上一放，拿着枣子牵着小四子跑去马厩了。展昭和白玉堂一路走去厨房，顺道将刚才公孙从太皇太妃那边打听来的事儿跟他说了一遍。白玉堂显然也很意外， 一开始我也怀疑过是不是刘后，或者是刘后留下来的余孽，但是时间上的确是蹊跷。 酒酿要闷一晚上，第二天才能吃。陈心儿一听自家少爷没吃饭，就给他做了两个清口的家常菜。白玉堂坐在院子里，边吃饭边想心思。展昭往他碗里夹菜。 你大白天站在街上干嘛呢？ 白玉堂将他在路上碰到一个蓝皮肤的人的事情说了一下，展昭听了就是一惊。 不是人是什么？什么胸罩？那究竟是人还是什么东西啊？ 别人都看不见，只有他们家人能看见。 殷侯指了指白玉堂。 还有谁能看到？除了玉堂之外还有谁？他娘亲还是外公？ 哪儿啊，灵儿能看的。 天尊话刚出口，桌子下边殷侯踹了他一脚，天尊一愣，随后赶忙端着杯子喝茶，不多说话了。白玉堂和展昭都打了个愣神，天尊摆明说漏嘴了。 哪个灵儿？风姑姑？ 天尊瞧殷侯那意思，给打圆场呀。殷侯无奈摇着头看一旁。 才不趟这浑水，你自己闯的祸自己圆。 我姑姑不是领养的吗？为什么我能看到她也能看到？ 另外一个灵儿。 我就认识这么一个灵儿。 天尊憋着一口气，似乎是在想办法，最后一张脸都憋红了，猛地拿眼角瞥殷侯。殷侯见死不救，佯装没看见，只觉得天尊这嘴快闯祸精要被陆天寒念死了。 风姑姑不是收养的，莫非跟我有血缘关系？她疯癫是因为总能看到些别人看不到的事物，知道些别人不知道的，疯疯癫癫，神神叨叨，莫不是因为他也能看到异象之兆？ 白玉堂何等聪明，摸着下巴就开始推敲。 展昭拖着下巴看天尊的脸色，就见他捧着杯子，脸都快塞进杯子里去了，样子像做错了事儿的小四子，于是就戳了戳白玉堂，顺便往他碗里再塞了一筷子菜。 看来猜对了。 白玉堂瞧着天尊，展昭小声提醒他， 柳寒星莫名其妙被逐出师门，你外公对他讳莫如深的样子，他内劲跟你外公相似，天赋异禀，还特别关心陆灵儿。 天尊睁大了眼睛看展昭，展昭一挑眉， 外公悄悄跟我说。 你还说我闯祸精大嘴巴，你看你自己都。 你这老实人呐，明显那是唬你呢。 殷侯无奈，天尊眨眨眼回头瞧。展昭其实早前就有些怀疑，这次顺便试试天尊，果然天尊很单纯好骗，于是对白玉堂挑眉， 根据你师父的反应和我的推测，也许柳寒星跟你外公不只是师兄弟那么简单，估计还有血缘关系，而你风姑姑呢，可能是他的亲闺女，因为天赋异禀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交给你外公养着。 展昭正说着，刚在外头吃了一顿素面的无沙大师拄着禅杖溜达进来，刚刚好听到展昭这句话，扭脸看了看天尊和殷侯。 哎，这小孩子养得太聪明也是个事儿。 哼，欺负人。 无沙大师默默又出去了。 貌似没有吃饱，小林子怎么还不回来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